磨去伤痕。我曾经豪情万丈，归来却空空的行囊，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。 想你。

棵植物，让我看清楚你的脸，记住你的名字，在后悔以前有没有一种魔术，在最后可以让人消失不见。今天晚上你只用那只酒瓶在支撑自己吗？再做一次那个放肆的人，什么时候学会的一种东西叫做酷，不经意动情像是一种冷血动物，但你知道解放彼此的孤独，一张床半个情人，几棵植物，天冷是不想取暖，我们如此善变但从不混乱，曾经向往过的一种自由就像海岸线，可以曲折改变，曾经爱过的一个人像燃烧最强也最快的火焰，晚上往事重现在陌生你的面前，黎明之前你会爱我，就像一切都可以重新一遍，什么时候学会的一种东西叫做酷，不经意动情像是一种冷血动物，一只猫解放彼此的孤独，一张床半个情人，几棵植物， 雪铁龙全新 C4L 全 T 登场，快到中林达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，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5173-8851，5173-8851。 旅行不再只是沿途的风景，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。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贾坚强，我在听经典调频北京 FM969。 不知道从何时起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。不知道从哪一刻起，

You can be a Sue, Sue, Sue, Sue, Sue, Sue, Sue, Sue, girl. Sue, Sue, Sue, Sue, Sue, Sue, Sue, girl. 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思春的窗子明显春春春，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先生好春，否则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只会永远恨你。 你跟别人是想又何来去，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也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过得很好，没关系。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只会永远恨你。